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父女两人一起来聊书，两位呢都出书，其中一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他的书，今天他把自己的女儿也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很高兴哈。我们首先来请出两位，第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那也是作家、媒体人啊，曾经做过教师，也主持过某知名杂志婚姻读本板块，啊，育有一女，乳名叫做小妖，不过这位作者他的名字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介绍过他的几本书，像畅销书《潜规则》，还有畅销书《营销潜规则》等等等等。李平，李老师你好。 哎，红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平。 那当然，今天他不是我们的主角。他今天是绿叶，红花是谁呢？就是坐在他旁边，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啊，当然也是刚刚出了新书，他的爱女小妖。小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红酒哥哥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妖李芷若。 小妖这个年龄啊，在他这个书皮上一下就暴露了，生于1998，爱是青春最好的礼物啊。也就是顾名思义，你是98年出生的喽？ 对嘛，90后啊。 哎，90后啊， 90后了， 你这都快变00后了啊！首先第一点啊，李老师，您有这么大一闺女，真羡慕您啊！而且呢，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吧。 当年年幼无知，就很早就生了孩子。 哎呀， 搞得我好像是累赘似的。 关键是要说说小妖这本书。小妖，你98年到现在15年，满打满算的话，你到17岁了吗？ 没有，我7月18号生日，还有半年呢。 你才16岁的，你就已经出书了。很多朋友说，哎呀，16岁的小姑娘就出书了，她会写一些什么东西呢？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 有啊，好多人都说，那你这书到底写什么的呀？因为这书名它其实也没有说我到底写什么的。 对呀、 啊。啊，写的是。就是说白点，就是我私生活的各种大曝光。 私生活的曝光，这爸爸允许吗？啊， 他不允许也得允许。 这样吧，我首先呢，先来读一读小妖的这个后记啊。他不好意思说，我替他说。说完了之后呢，你们两个再敞开了说。此书开始写的时候呢，我第一人称啊，小妖第一人称，上小学5年级，交稿的时候呢，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高中生。由于我的拖延症，导致本书跨越了快5年的时间。至此呢，终于理解了我老爸为代表的文字工作者的不容易。生于1998年呢，写的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儿，没什么先后顺序，也不是很长，是非常标准的厕所读物。我不希望我的书有多么的红火，只要大家在无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能够想起这本书，这本书能够博大家一笑，我便觉得实现了它的价值。小妖，我跟你说，能够放在厕所的书，那都是非常喜欢读的书，那都是很有意思的书， 相当于我自卖自夸嘛。 由于我的书稿横跨了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当我最后编稿的时候，看到小学、初中的文字，简直有一种想把他们都删了的冲动。删了吗？ 没有，舍不得嘛，凑字数。 但终究舍不得，所以呢，当大家看到我那些是吧如流水账一般的文字时，请大家多多包涵。这个因为李平，李老师您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哈， 嗯， 应该说对文字有很高的一个要求。您在看了自己女儿的书稿之后是一个什么感觉？实话实说啊。 我觉得他比我写的好 啊， 因为我那个在序里面说过这样一段话，说因为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非常知道一个人把文字写到非常深情、非常凄美、非常的大气、有档次都是很容易的，但是写到那种特别的欢乐，特别的有意思、有趣很难。 嗯， 这一定是一个人的本性的流露。 嗯， 这个东西呢，我就写不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方面其实比我写的更好一些。 哎呀，怎么都觉得你是特别喜欢自己，当然没有不喜欢自己女儿的哈，就是开始夸自己女儿了。不过对于小儿来讲呢，他也自己很真诚啊。他在书中这样说呀，说书里最主要的人物是我爸妈。 嗯， 老小孩这个词儿呢，简直就是为我爸妈量身定做的。至于我一直认为我是家里最成熟的人，你真这么认为啊？ 当然，你没有看过我爸妈做那种各种让我崩溃的事情 啊。你哎，没事，今天没关系啊，咱们都是平等的。你可以说两件崩溃的事儿吗？ 打个比方吧，你知道我爸，我们家养了一只狗，我爸能360度毫无障碍的跟狗交流一个多小时，不觉得无聊，你知道吗？ 那我不就是想让狗学会那个答应我吗？我叫狗名字，狗会汪一声答应我，就没教会，怎么叫不会？ 然后他会经常跟狗说啊，球球，你看爸爸长得帅不帅呀？球球，咱们一起出去玩吧。球球，你会打扑克吗？咱一块打扑克吧。就这样跟狗说话啊。 哦， 我的天爷，我真受不了了。 哎，这李老师，一般人也不会把这些事儿说出来，因为他也不知道啊。 好玩嘛，狗其实是我们一家，我们在家一口人。 嗯， 它不是一个宠物，它是我们家的一口人。 嗯，我知道小燕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了。 嗯， 你是不是觉得他对狗比你都好啊？ 没有，其实在我们家所有人的地位里，狗是最高的。 哎呦，比对妈妈都好是吧？ 嗯， 他俩能够说的是爸妈哈，因为我从不早恋而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因为长得太丑没人追，或者是同性恋之类的。真有这样的事儿吗？ 哦， 一般人都害怕自己的女儿早恋呢。 分两个方面说，一方面其实是有时候平时胡说八道惯了， 嗯， 我们在一起各种开玩笑，没有我们家没有那个长幼尊卑这个概念。 嗯， 另一方面呢，其实我没觉得早恋有多严重，我觉得小孩们到了十几岁、15、16岁，有人喜欢是正常的一事儿。 嗯，可以互相，是吧？交往交往， 对， 聊一聊， 啊， 是吧？ 嗯， 但是，哎，小妖，你，嗯，你现在有朋友吗？ 说正直白，没有，我从小到大没早恋过，怎么样？ 啊，那没关系哈，就是跟父母的这种交流，你是不会把小秘密藏在心里的，是吗？ 没有，我什么都跟他们说。 哦，哎，怎么能达成这种默契呢？就像你书中所提到的一样。可能周边的有一些同学呀，跟父母之间说话很客气，是吧？至少得用个您。但是对于小二来说，你经常会你或者是大呼其名，是这样吗？ 对啊，我经常他们李我爸要赶着我生气，李平你给我滚过来！ 啊，天哪，那巴掌会不会过去？ 没有，他要敢打我巴掌，我就说我离家出走。然后我只要一说我离家出走，我爸说你带够一个星期饭钱了吗？因为我给你打点嘛，就这样。 哎，李老师， 嗯， 那他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你怎么来解释呢？ 我觉得在我们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是平等的人，我们也是朋友，是一起玩耍的伙伴。 嗯哼， 不是说我是一个家长，我是一个管教的角色，不是这样的。我那本书，我今天另外带一本书，不叫我别把老爸当家长吗？ 嗯， 就是说老爸只是一个身份，而不是一个管教者。 嗯， 那么老爸做的就是我是你的朋友，跟你一起玩，给你提供物质基础，然后呢为你做一个最底线的保障，这是我的角色。 嗯， 我并不觉得我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或者说我是管理你的，不是这样的。 啊， 哦， 那有的时候会生气吗？我就不相信这么多年16年来你就从来没有生气过。 2岁的时候打过屁股。 你不是说从小到大没打过我吗？ 有这事儿，有过一次。 骗我。回家都会催一板 去。不是，那之后就没有过生气。 也会有，但是一般来说跟自己女儿是没有办法生气起来的。 啊，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是觉得这事儿就很麻烦很讨厌的事儿，但是也不至于说 发脾气之类的。 哦，哎，因为都会说爸妈里面有一个呢是红脸，有一个是白脸，那是不是意味着你不生气，有的时候妈妈那边就会厉害一些？啊， 他妈比我更惯呢。 我从小到大就在爱的阳光下成长起来了。 太有爱了。我记得我很早之前采访周国平老师，因为他当时写的第二本书嘛，后来的他那个闺女的书里面真的是充满了爱，真的是充满了爱。但是我今天见到这小妖之后，我就发现这真是更爱。就这种爱是完全平等的一种爱。 对，我觉得 一种朋友 确实是平等的。就首先呢，我觉得她是一个独立的人， 嗯， 其次才是我的女儿，这个是一定要放到有一个前后关系的。 嗯，那就说一说吧，就是说一说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在这本书当中，它都是一篇一篇的文章是吧，小妖？ 是一段一段的，没有顺序的那种 啊。那很多朋友说，那是不是像流水账一样啊？ 哎，也不是，这些东西就是你看啊，它浓缩了我从五年级到高一这一大段时间里发生的所有的好玩的事情。 嗯， 你想，你看现在是不是好多人开始回忆啊，自己高中的时候有多么好，多么什么，自己初中怎么着怎么着的。 嗯， 只要看了我这本书，你就会绝对回忆起你初中啊、高中啊那些事情什么的。 嗯， 你想初中、高中是最能发生特别好玩的事情的阶段，而且那些事情全都包含在我这本书里。 对，我想起来你那个里面写，一个叫家长之后，叫完家长，父亲和母亲冲上讲台就是打孩子，就是分工非常明确。他妈妈拦着老师，不让老师去介入，然后爸爸就狂打，然后两人打完之后就问老师说：“你知道什么事儿吗？你打孩子？”然后那妈妈说的特别绝，那妈妈说：“叫家长就没有好事，就先打。 然后这件事情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以后那孩子不管犯多大的错误，家长都老师都不敢请家长了，因为被打害怕了。 这倒是，不过现在打孩子的家长是越来越少了。 是， 大家都知道这种暴力的教育方式是不可取的，但是呢，有一些家长呢会有一些冷暴力，比方说啊，就是很多当爹的呀，都觉得自己工作忙。因此呢，陪伴孩子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我相信可能在某一个时段，李老师你也会很忙，那你比方说这段时间陪孩子少了，你自己会有一些愧疚吗？或者说你还有什么其他一些补救的方式？ 我基本上如果他在家的时候，我一般都不会出去，我一般在家待着。比如说他周末，那么一般周末我就在家待，一般不出去。 一般是我抛弃他们。 你去玩去了是吧？ 对， 我应该求人家那个带着我们。 这里面有一个谁更幼稚啊？谁更幼稚？我可以读一读。我跟老爸、老妈还有彤彤去电影院看电影。彤彤是谁？ 我从小到大长到大的一个好朋友。 好朋友啊！我跟彤彤说要去看《小时代》，老爸一脸不屑：“你们居然看《小时代》，真是太幼稚、太脑残了。”这你的原话吗，李平老师？ 我记得就这样。 你接受不了郭老师是吗？ 其实不是，其实只是说我并不反对郭老师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也有一点互相的开玩笑这种性质。 嗯， 我觉得看《小时代》也并不是都是脑残，我只是在这件事上开个玩笑。 没有，我爸的意思就是他觉得像这种不是三 D 大片，不是打什么的，去电影院就纯属就是浪费票钱。他就觉得去电影院一定要看那种好莱坞的那种3D式的大场面，看起来才过瘾。 然后书中说，我说行了行了，我跟童看《小时代》，你跟老妈另挑个电影去过你们的二人世界吧。结果老爸挑的电影是《变形金刚》。童童当时没说什么，进了电影厅就对我说：“变形金刚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一堆破铜烂铁打来打去？你爸爸太幼稚了。”哎呦，你这一下就感觉出两代人他们的隔阂来了，是吧？ 对，我觉得我们看电影刚也有的是小时候那个 情节， 对，小时候就玩了一个，现在看这个肯定还是很喜欢。 嗯哼， 别人再说变形金刚那个剧情特别脑残，我觉得大场面就够了呀，是吧？ 就代沟， 嗯， 这就是代沟啊， 嗯，还是有的。 哎、你们喜欢看《小时代》是吧？ 我还行吧，我去消磨时光。不过我觉得还行，挺好看的。 郭敬明小说《小时代》，我看过小说，也还不错。嗯， 也还行吧。 嗯、 啊，我以前没有看过《泰坦尼克号》，3D 的《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我拉着老爸老妈去电影院看。 老爸一脸的不情愿啊，这有什么好看呢，是吧？然后后边又说了一大堆，这里面又产生了一些所谓两代人之间的小隔阂吧。就通过这么一篇小文章啊，可以看出确实有很多真性情啊，而且确实敢爱敢恨，敢说敢做，同时呢也敢顶嘴啊。你通过今天的直播能看出来。 一般就是我爸要敢反对我，我就李平你干嘛。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样一本书，叫做生于1998年，爱是青春最好的礼物，请到了父女两人来说一说他们的生活，来说一说他们的书籍。跟爸爸妈妈这么厉害啊，这么平等，那到了老师面前是怎样的呢？书中也写了一些跟老师的交往哈、啊 嗯、 跟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属于从小到大跟所有的人都能处得特别好的、啊、我能跟我所有老师都处得特别好、啊、就算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英语偏科、 嗯、 然后英语不是很好，然后我们班主任还是英语老师都这样，班主任特别喜欢我。没办法，人长得漂亮的就是有魅力。 那除了漂亮还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能够让老师那么喜欢你吗？ 嗯，反正我就觉得我也不是就是一味顺着老师那种情况、 嗯、 也不是同学们口中说的那种，虽然我是课代表吧，但也不是同学口中说的那种就是老师的奸细什么的、 嗯、 我经常也会帮我们班同学瞒着、啊、不交作业就不交作业了那种。但我而且我会，如果老师要冤枉我，我会特别就不管什么场合，我能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跟老师说，第一你哪儿错了，第二你哪儿错了，所以你说我那些话什么什么什么都是错了，所以我是对的，然后逼得老师最后跟我道歉的这种。但是我会就是经常下课什么的去找老师玩，我也不会对老师就是产生那种什么看法，就是老师都是错的，老师都傻逼那种感觉。 嗯， 我会跟老师处得很好，因为反正我就觉得 就是跟老师在一起的话那种感觉就是还是挺融洽的，是那种感觉吧， 朋友那种感觉。 对， 嗯， 生于1998年，爱是青春最好的礼物啊。别把老爸当家长，其实想问问李老师啊，这里面有写给女儿的46封情书，这是您真写的吗？ 是啊，就是真的写出来的吗？ 哦、 啊、其实相对比较集中的写了 一段时间。因为平时很多时候我不想去做一个特别唠叨的父亲，很多话就忍着不说，但是觉得还是有必要说，后来就专门写了一批信出来给他看。 嗯， 里面包括很多，包括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对于爱情的看法，什么甚至包括对性的看法， 嗯， 就各种的生活中的一些叮嘱就管写出来，然后呢你可以拿去看了，我不用说了，就这么一个概念。 哦，那这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其实这本书是前年的吧。 这本书我爸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说，哎，这本书我送给你当小学毕业礼物吧。 啊，对对，我也是拖，我想起来了，就是我答应他上小学的时候就答应写本书做生日礼物，一直拖到上初中吧，初中毕业吧，差不多。 对， 他写出来，我也是在拖着。 每年都是啊，今年当你多少岁礼物吧，今年当你多少岁礼物吧，拖了有4-5年吧。 嗯， 那是每写一篇文章都会给小袁看吗？ 啊，是。 哦。 嗯。 哎，小姚，你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我能说我根本就没怎么认真看。哎，就是还好吧，我觉得 因为里面的话都说过，都听过了，是吗？ 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礼物，因为除了我爸，一般没有人能送给女儿这样的礼物， 嗯、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嗯， 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礼物， 是吧？就会拿给小伙伴，你看，这是我爸给我写的。 对。现在我有更强力的更好的炫耀方式，你看这书是我写的。 那李平其实本身呢你也看过很多书，也接触过很多的作者、 嗯、 那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你可能是偏于西方的那种理论是吗？ 尊重。 嗯哼， 就是说把孩子首先当做一个独立的人来尊重，他是一个独立人格的，然后呢是放手，让他自己成长，让他自己学会承担责任。某一件事你做或不做，做到什么程度，这是你自己的事儿。首先是我们要分清，我做父亲，我是要分清你的事儿和我的事儿。什么是你的事儿？比如说你作业什么时候做，今天做到几点，做完作业没有，这是你的事儿。我的事儿是什么？ 比如说你真的作业没完成被叫家长了，那么这就是我的事儿。但是尽量不要出现这种事儿，尽量就是你自己事儿自己解决。 嗯， 那么这样做完之后呢，好处就是其实他很多时候我都不用担心，包括他去澳洲读书，他去澳洲读书，他选什么学校，什么时候走，机票怎么办，都是他在处理，我都不用操心。 嗯， 我见过一些家长是这样的，每天一孩子写作业，他拿一个棍子在那敲着，看着写俩小时，每天都这么看着。我从来不做这事儿，我觉得太傻了。我觉得这种东西，你十几年光你们每天做这个事儿太痛苦了。 嗯， 我是想这事儿是你的事儿，我不用管。 嗯哼， 然后就放手了。 嗯，那你自己肯定也会设定一些底线吧？你不能触碰这个底线，要不然的话我跟你没完。 基本上也没有太多底线了。底线是说你要尊重别人。 嗯， 尊重别人就是说你是这样生活的，但是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跟你不一样的，你也要尊重对方，尊重独立，这是一个底线，基本没有太多底线。对我来说，我觉得你跟孩子设什么底线呢？他真的突破底线了，你能把他怎么样？你依然是他，你就是一个父亲，是孩子最后的底线，我是他的底线。你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到我这里，他都不是你的错误，而是我要帮你弥补的一个东西。 嗯，因为我们也采访过很多的家长，他们也专门是出教育类的图书，他们也都会给自己设一个底线，比方说作为女孩你要自爱嘛，对吧？有些事情可能是不能去碰或者是不能去沾的，如果把它送到国外 OK， 这些东西你如果不去碰不去沾没问题，其他的咱们都好解决，对吧？就是这些安全方面的东西可能也会跟孩子去聊一些，对吧？ 嗯，我其实写书里面写了一点，就是关于性的一个话题，是最后底线。底线是这样的，说你在18岁之前最好不要有性关系。 嗯哼。 然后如果有性关系的，务必有保护措施。然后呢，如果出了意外，务必让我们知道，这是底线。 嗯哼。 因为我很怕你中间出了什么问题，自己去解决，就出了对身体不好嘛。 对， 对。 这是最后底线，其他的你什么不能碰。毒品不能碰吧？ 对，这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些 毒品不能碰的， 对对对， 其他没有什么。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过得也非常快哈，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小妖》这本书，《生于1998》，爱是青春最好的礼物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种爱啊。它尽管听起来是非常轻松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家长，是不是能够做到呢？可能还是挺难的。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李平的这本书。别把老爸当家长，我觉得您可以把这两本书结合起来读，可能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了。写给女儿的46封情书啊，爸爸去哪儿了呢？爸爸就在这里，就在书中。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在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各位朋友再会。 真的刀枪不入了，一见到你就哭了，还以为自己真的无所畏惧了，一见到你就脆弱，逞强太久快忘了，也曾颤抖，这些故事我是如何一件件经过，伪装太久快忘了我真实的感受，直到你又出现在我的路口。当我像个风筝被风吹得忽近忽远，你手中紧握我的线，当我像片树叶疲倦在阴霾的秋天，你是泥土为我遮掩，当我渐行渐远，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危险，因为你世界在辽阔，我不怕坠落，你会拖着我。真的刀枪不入了。